我还难忍，是不是爱你我算还有点天分，可能我太认真，你已经不算坏人。我有点疼，但是我还难忍，是不是习惯了能换一点缘分，让沉默的秒针代替我的是爱你，我算还有点天分。